是大新。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青年作家、书评人严桥，欢迎严桥。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严桥啊，听听严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之前有几次做客读书俱乐部的经历了， 已经算是老朋友 老朋友了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今天这本书啊是严桥的新作品，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存者》。新是芯片的新啊。我们要聊聊这本书，是一本所谓的科幻小说啊。 对啊，所以有的朋友说你怎么就改行写科幻小说了。 是啊， 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怎么跑去写科幻小说呢？ 之前熟悉严桥的朋友都知道啊，曾经写过《女人森林》《离婚找导师》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女性视角的这样一个写情感的写女性的这样一个作者，她怎么突然就写了一个科幻小说呢？ 可能女性变得越来越科幻了吧。 啊，女性变得越来越科幻了啊！ 我们要追随这个女性的变化，去写一部这个与时俱进的这种小说。但是这是一个玩笑了。我觉得其实一个作家不是简单的用类型去区分的。你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是一个科幻作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每天都发生的一个剧烈的变化的一个时代，去找到一个好的，大家可能有一点感触的一个题材，可能这个才是作家的一个洞察力的所在吧。 刚才和严桥聊天的时候哈，说这部小说其实和之前的属于一脉相承，虽然是科幻小说，但是依然有情感有爱情啊，所以我这种女性的读者就会很喜欢。 一般买科幻小说的女性都会问有没有情感。 对啊， 没有，如有没有爱情？没有，那不看。 我真的就不看了。 对对， 那么硬的科幻，我真的， 我觉得 智商看不懂哎。 对，所有的技术的背后一定是要有美好的爱情， 对， 有女性来 说才有人情人性在里头 对 啊。 对， 所以这本书依然是吸引女性读者的。 对，只是穿上了科幻时装外衣的女性小说。 其实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新存者》可能很多读者和我一样觉得有点费解，什么叫新存者？解释解释，简单的勾勒一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幸存者在谐音上面就是有幸存者的意思。 是的， 我听过好多的朋友在描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智能的设备都是由芯片构成的，所以幸存者写的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被各种智能设备包裹的这个时代的一群年轻人是怎么去生活的，怎么去恋爱的，包括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故事。那可能这个小说最主线的故事写的就是通俗的说就是2046年的90后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群体是怎么去 办一个侦探社怎么去破案的，怎么去 找到芯片的。话说2046年90后也够老的了。 这只是一个2046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啊、年轻人。 对、 啊， 如果为了大家好理解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00后、90后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嗯，这里面有爱情哈、 啊，有爱情， 有爱情、嗯，然后有很有意思的故事，是找了一个落点，时间的落点，穿越到30年后2046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 因为大家都很明白，现在的互联网圈有一种说法。叫基点的说法、 嗯、 大家可能看那个欢乐颂这样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嗯、这个主角也是叫基点、其实不念起点，念基点， 念基点， 基点那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年代的一个断代点。据说这个科学家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互联网的理论专家预测，在2045年所有的这个人工智能将正式的超越人类的这个智商，所以2045年是一个很关键的点。那我们选的是2046年、 嗯、 这个意味着就是人工智能正式的和人类的这个智慧开始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个 年代、嗯、也许那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就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对，那时候你觉得你没有你家的吸尘器聪明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情 哦，不会汗颜哈。 对， 其实我们也梳理了几个关键词哈、嗯、去走进这本书。第一个关键词，关键的短语吧，可以说叫离线的死刑、嗯嗯、 离线这个状态，其实如果你在十几年前你可能还不太理解，你会经常问一个朋友、 嗯、 尤其在 QQ 上问一个朋友你在吗， 对啊， 然后 在线吗， 你会得到一个答案是废话、 嗯、 因为好像24小时你都可以在微信上面，没有人是不在线 的, 是的， 所以反而离线是很稀缺的。 嗯， 如果你有一天不带手机，你就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的感觉， 没招没落啊。 所以离线人是我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定义。 嗯， 那就是说你干了坏事儿，那么惩罚你的不是这个刑罚，而是让你离线。 哦， 那你一旦离线，你就发现你已经被这个社会所完全的抛弃了，你连你家门口的小卖部买件东西都得用智能手机去付款嘛、 嗯、 现在大家能理解，所以离线才意味着可能会被整个主流社会所排挤。 嗯嗯，是这样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惩罚。 它也不完全是心理，包括在经济上、 嗯、 包括在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里面、 嗯、 就相当于是一个孤单的原子， 失联了。 对、 哦、离线的死刑、 嗯、 那在小说中哈、啊，你预设了这样一种死刑是一种离线的惩罚方式。 对，它也是一种理想，包括我在小说里面最后的这一批年轻人、 嗯、 他们搞了一个叫离线运动。 嗯， 离线运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再被这个互联网的网络所控制了、 嗯、 那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个体，没有办法，我只好切断我的这个网络的连接。 哦， 然后到这个有点像这个自我耕种的时代，做一个自由的个体。 嗯， 这个也是那时候的青年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嗯，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消失的拥抱。嗯， 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写到了人类最基本的两种语言，一种是接吻、 嗯、 一种是拥抱。那这个东西主要是有一次我一个非常小的事情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明白现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埋头看手机， 都低着头， 完全不互相交流。 嗯， 这时候我发现特别无趣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的微笑。 嗯， 哎，我看到这个表情包的微笑，我当时就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一个微笑，为什么要发一个表情？ 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啊、 但是他说我的表情包呢有好多好多种微笑。 嗯， 他说我的微笑就只有一种。这个事情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触动你了。 现在是一个表情包外挂的时代，就如果打游戏的术语这样、 嗯、 你所有的表情都是外挂的，你有 N 种的表情包， 嗯， 但你却不会微笑。 嗯， 这是一个非常让你值得反省的事情。那微笑不会，拥抱你会吗？那我想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很明白，你会觉得拥抱是一个很矫情的事情。甚至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不习惯跟爸爸妈妈之间有一种拥抱，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太过了。 嗯， 那所以尤其是中国人是一个很含蓄的民族，那你有多久没有跟父母去拥抱了？那我反映到我的这个小说里，我觉得未来的人慢慢的就不会接吻也不会拥抱了，他们 就像现在的退化了， 嗯，用尽废退， 对，然后你发现人的身体语言已经不存在了，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现有的生活的状态里面是已经在逐渐发生的。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一个旅行家，他跑到这个欧洲去旅行的时候，他发现在南欧，就是在希腊呀，在意大利啊这一带，你去问路的时候，如果对方很开心，你们会来一个非常开心的拥抱， 嗯， 而且紧紧的抱在一起。但你一旦去北欧这种天气比较寒冷的地方呢，对方会有板有眼的告诉你，但是呢面无表情的，然后你们之间也不会发生任何身体的语言， 嗯， 他就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北欧的人的教育学历都远远大于南欧的人，南欧你抱的都是厨子呀，抱做饭的呀，抱一些卡车的司机啊，到北欧的时候你遇到的都是大学教授啊， 嗯， 老师啊，他们对你不会有任何的身体的语言， 嗯， 冷冷的告诉你路就在那边， 嗯， 然后转身就走了， 嗯。你觉得这样一个现象，这样一种反差，似乎它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人类的这个原始的语言和你的学历啊， 嗯， 和文化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你不能说人类的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文化越发达，你的拥抱啊，你的这个接吻啊，包括爱情啊，就一定会比那些文化程度更低的地区的幸福感要更强。 嗯， 我觉得语言其实身体语言和所谓的这种你用的母语啊英语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东西， 嗯， 就是用尽废退。如果你一旦不去使用它了，就好像你现在每天都在用表情包，你还会微笑吗？你还会笑吗？那， 嗯， 我想表情包就太代替了你的那些身体的语言，你发现你自己不会微笑了，不会拥抱了。这个在我的小说里好像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 嗯， 男女主角最后是完成了一个他们那个社会上唯一的一次接吻， 啊， 然后他说感觉好极了。 那个时代哈， 对， 就历史翻到那一页的时候， 2046年的这个时代 就已经完全不会接 吻的时候，开始学习接吻的时候， 哦， 然后他们开始发现这个第一个接吻是由黑猩猩构成的。然后据说这个黑猩猩接吻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不要打我，吻一下。 哦， 这个在黑猩猩的这个族群里，接吻是为了对 方 不打你，示好的一种表现。 嗯， 但是现在的接吻就比原来的接吻的含义要多很多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表情包，每一个表情都有不一样的含义。人类越活越复杂了以后，你发现还是这种生物的这种语言其实最代表你的本能。 嗯， 就是拥抱其实就是你的本能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完全由文化所构成的。你不能说它完全脱离文化，但是你可以想，有的时候你高兴的时候本能就是喜欢抱对方一下， 嗯， 这是你的最直接的 骨子里的基因带来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了这种本能，那人就变成像现在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一样的东西，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程序里面， 都是设计好的， 对，都是设计好的。所以这样子做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嗯， 这是我们可能在未来的时代，就是我说的这种在线人的时代，这时候你就发现离线人是非常可贵的， 嗯， 是很稀缺的东西。 嗯，在分享下一个关键词之前哈，我们先读一下严桥的这本书里的一个段落，这是这本书的开篇啊。严桥这样写道：这是2046年的一天，阴森森的，酒吧里很昏暗，我正在等人，手掌里隐隐作痛，芯片将热能传导到身体，只需一会儿便不会饥饿。虽然政府并未强迫植入芯片，但由于智能手机昂贵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植入芯片既可以采取生物充电，又能抑制饥饿功能。人们纷纷将手机芯片植入手掌，平时芯片隐没于身体，只有在使用、损坏或预警时，才可以看到红色光芒闪耀在掌心，像太阳上黑子耀斑。这是一个环境的描写啊，一个主人公在等他的一个朋友啊，这时候他已经在手掌中植入那个芯片了。 对，就是大家觉得最大的便利就是把自己变成智能手机的电池， 嗯， 这样你就永远都是带电了，你再也不怕打不通你老公的电话了，因为他就是一整块电池在不停的走。 嗯嗯，小说里就是所有的人都植入了这样一个芯片在手掌里，是吗？ 对，几乎绝大部分人，但里面有一些像我们说的离线人这样状态的人， 哦， 他其实是没有植入到这个， 嗯， 但是他要在这个社会的外围要生存下来是很困难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钱没有智能手机，你发现到下面的这个专卖这个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已经不能够去购买了。那这个可能支付这个东西在未来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就是芯片里的记忆啊。那这本书关于这个芯片里的记忆你写了什么？ 其实很多科幻小说都描绘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叫灵魂芯片这样的一种概念，比如说像很有名的这个科幻作家克拉克，他也写过这种类似的。我自己觉得是不是现在对人的这个记忆在不停的研究嘛，所以在人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记忆转移到这个芯片上面，然后这个芯片可以让它永久的保留下来，一旦找到了新的这种供体了以后，这个人就会重新把这个记忆植入到人的这种生物体里面去，你发现人又重新轮回的活了一遍。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人他会有好多好多的回忆？ 对，他会有好多好多回忆。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设定的就是当这个你的家人去世了以后，你还可以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叫思旧会。这个思旧会就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葬礼，然后你就可以用一种连接的设备把你的大脑和这个死去的这些亲人的这个芯片，记忆的芯片连接起来，然后你就可以重新进入到这个亲人的这个记忆的时空里面去，你就好像又和他们再重新活了一遍。然后他们导致的就好多人就分不清这个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了，他们会不停地找到亲人的那个界限的那个芯片里面，然后一旦这个芯片损坏了以后，这个人就会非常的悲伤，因为你再进不到这个回忆的空间里面去，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会导致了高的自杀率的这种诞生。所以芯片可以保留人的记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过去的记忆世界。就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可能它既是美好的同时又是残酷的，因为所有的芯片都有可能损坏的那一天，然后你可能就会失去了那个世界。其实好像我们现在也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好像以前我们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手机的时代，去跟一个朋友打电话必须去一个电话亭或者去一个超市什么，反正那边有一个公用电话，这时候你必须叫几声的时候你才发现对方才可以连接上。但现在好像你可以24小时和一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你的微信和他的微信可以随时交流。但有一天如果他没有这个在使用微信，或者说他没有在手机的边上，你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你好像失联了感觉。这种感觉会很强烈。 刚才和严桥聊天的时候他一边描述着自己想象的那个世界，一边给我们讲着他书里的故事，我就突然在想眼前的这个男孩是不是一个平时就特别善于幻想的人啊？ 我觉得幻想是人的一个正当的气质，尤其是中国人可能很天生会本能的抵抗幻想的这种东西， 要脚踏实地， 比如说脚踏实地啊，中国人对这个现实的尊重感啊。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幻想其实是作品一部分很重要的气质。因为中国其实很缺乏幻想主义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么多年来可能也就一部《西游记》像这样子的可以说是有一种幻想主义的东西。我觉得幻想本身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甚至你去想想未来的时候，也不单纯的是去想未来，应该还是为了和现在的这种焦虑有一种连接。你想未来的世界，是因为你要在未来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可能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幻想。不然你的幻想就像气球一样的飘在空中，然后就不见了。这样子的幻想，我可能觉得，可能还少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现实的这种焦虑和需求上面来。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说，你说你这本小说就《心存者》，它更多的像一本幻想小说，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谓聊的这个科幻小说啊。其实和硬科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一般硬科幻一般都是我看到有关的资料，好像是中国有200到300人的这种，就有在这种 专业的科幻杂志上发表的这些作家， 嗯， 然后他们大部分的作家都是比较强烈的理工科的背景， 嗯，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技术宅，我们讲的这种， 嗯，你是技术宅吗？ 我不是，严格来说 你是理工男吗？ 我是理工男，但不是技术宅。我觉得这个理工男还分得很细， 哦， 有可能有的理工男还看不起技术宅。 哦，那你能说一下他们的区别吗？ 技术宅的话和单纯宅的区别，就是单纯宅就是在家里啥也不干， 宅男嘛，宅哈， 纯宅， 嗯， 纯宅就是我们讲的御宅族这样子的。技术宅，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的智能设备啊，有很多的这种，自我消遣的手段啊，然后他们会活在一个非常垂直、非常高科技的这种的 世界里面，逻辑分析， 对， 啊， 逻辑分析比较注重这种理智啊， 嗯， 包括像机器的理性啊， 嗯， 这种的，他们本质意义上，他们的小说对这个女性本身是不重视的。 这样的男人他也不吸引女孩啊。 你比如说像大刘这样写《三体》的， 啊， 好多人也在跟我抱怨说，《三体》里面虽然写得很好，但《三体》写的女性都不是很吸引我。 哦， 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三体》里的女性还不是我们生活里那么丰富多元的那种女性。我觉得不是吸引不吸引，而只是说是一个表达的路径嘛。 嗯， 对于技术宅来说，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 一种思维， 一种知识的优越感。 啊， 他们会觉得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变成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哦， 我个人觉得科幻小说也是一种类型的文学，就是你还是一种和武侠呀和言情小说，啊，并没有高低之分的一种类型。那你采用这种类型，有的作家可能会采用一种各种晦涩的术语啊，然后有一种逻辑比较严密的这种体系啊， 嗯， 把这种科幻小说和这个科技的论文混杂在一起啊，甚至我都见过这样子的。 嗯，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就是小说其实不分类型，只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 吸引我的和不吸引我的。 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两个小时，或者说我们现在比较这个科学的算法是在4到6个小时之内，你不可能一口气读完的这种读物， 嗯， 那有很多的大众的读者可能就不会再去看了。 就是它很晦涩很难懂，我要看它做什么呢？ 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小说首先是一种比较消遣的读本，然后要好看，然后看呢要比较开心， 嗯， 有愉悦的感觉， 对，有审美愉悦， 看完以后有一些让你反省的深刻的地方。 嗯， 我觉得这是大众对阅读本身的一种刚性的需求。 对的， 就不管你要表达太多的这个深刻的东西，你首先要给我们讲一个比较精彩的故事。 他首先是在讲故事。 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解释最终都不如一个好看和好读的故事那么有说服力。 所以你觉得自己的小说其实用幻想小说四个字去概括更加的准确。 对，幻想小说就像现在的你比如说到电影院去看到的这个饥饿游戏，像分歧者这样子的，它只是设定了一个跟未来的世界的一个规则，然后最后在这个规则的发生下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这个设定的世界里，他的爱情啊，包括亲情啊，友情啊，会怎么样去走。 特别感谢严桥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其实我喜欢你每天的模样，不管你怎么变换。我喜欢你做的每一餐，我也喜欢陪着你看夕阳。其实我喜欢陪在你身旁，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很喜欢你送的白衬衫，